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欢迎进入到今天的角色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我们用这种方式保有着在广播世界里的那一份动人的点歌环节。你要相信我，每一颗心都拥有自己的语言。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聚散， 能 在今天，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音乐的美好，情谊的美好。如果你也被打动到，你也想一直送出那份特别的祝福，请随时和我联络。方式有两种，手写信的方式和新浪微博里面找到北京电台刘慧这六个字私信给我的方式来留言。手写信呢，大家可以寄到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我们的邮编是100022。是的，祝福要好好写，音乐要好好写，心意我会替大家好好的来传达。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今天的暖场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对这座城有着特别多的感慨，对吗？林宥嘉、动力火车、周蕙，包括郁可唯等等等等众多的好声音，为我们讲述了2021版的《城里的月光》，怎么样，够动人吧？今天是我们角色反转的时间哈，大家都已经期待很久了。我们在每个月的15号，你是我的 DJ。 程小跳涛涛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告诉我，我就是一北京小孩，在胡同里长大，就在前门那里，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少年的美好时光，可惜现在被拆除了，时常会经过那里，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很想点播一首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歌。天哪，怎么会专门有为北京的胡同而创作的歌呢？是的，要感谢徐亮同学，对吗？今天满足你的需求，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徐亮的这首《北京巷弄》。 小时候，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爱情故事。 在你最爱的巷弄，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中青丝楼雨拆下百年风，沙包脾气没藏本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冬，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在你最爱的巷弄，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巷弄，那树还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从。 我牵着你的笑容，那时候时光悠悠，夕阳重重。再回到那个山弄，有树海郁郁葱葱，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从。才爱上你的香浓，有一年白雪匆匆，随后来牵你的手，为你挡着风。还记得你的笑容，为我绽放的时候，你丢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 北京巷弄，据说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就来自于雪狼身边朋友的爱情故事。歌曲当中的丢手绢，对，是这首歌丢手绢。你有听到这样的童谣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亲切的感受呢？我们好像很多小朋友，很多大朋友，在他们小的时候也都会唱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哈。真的是一段旋律就可以把我们立刻拉回到过去。在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是我们的角色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有非常多的朋友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甚至还有朋友在笑谈说，对于他来讲每个月的15号就像他发工资时那么快乐。时光74430，你好，正在应该是听听 FM 上面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吗？你今天在吗？他说，我在天津滨海新区工作，听节目很久了，很想给我来一封手写信，但是很无奈，字写得太差，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的写一写。在今天特别想要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我亲爱的家人，虽然我们隔得不是特别远，但是很无奈，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不能陪伴你们。我的宝宝，我亲爱的小月月，今天我就要把这样一首《我就要抱抱》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在海里奔跑，等海鸟的拥抱。 大雨从天空倾倒，和小水花拥抱。 连我去传递讯号，隔空也能走到。 把想念输入大脑，换来你的拥抱。 想走遍地球每一座荒岛。 想和你不单点的拥抱， 想在阳光下吹一串泡泡， 里面住着我们的微笑。 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是你说我胡闹。 我要你抱抱，要抱抱，永远做一个宝宝。 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是你。 从天空倾倒，和小水花拥抱。 电波去传递讯号，隔空也能收到。 把想念输入大脑，换来你的拥抱。 想走遍地球每一座荒岛， 想和你不单点的拥抱。 住着我们的微笑，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是你说我胡闹。 我要你抱抱，要抱抱，永远做一个宝宝。 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许你大吼大叫。 我要你抱抱，要抱抱，我要每天对你好。 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许你说我胡闹。 我要你抱。要抱抱，永远做一个宝宝。 我就要你抱抱，要抱抱，不许你大吼大叫。 我要你抱抱，要抱抱，我要每天对你好。 我就要你抱抱。 景，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对吧？来自叶圣涛和叶雨岑共同为大家演唱的《我就要抱抱》亲子版。宝姐也说了，听着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七个字：要亲亲，要抱抱，还要举高高。刚才时光这样一位朋友在今天特别点播给他的小宝宝生日快乐的一首歌曲，真的是萌化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心哈。我觉得时光这位朋友你不必有担忧，因为他说他想给我写一封手写信，但是生怕自己不太好的字吓到我。真的没有关系，我觉得发出给我写手写信，从七月份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收到了五封来信。我待会儿会把照片拍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我觉得那份情谊是我最看重的，而我为什么要发起一份手写信，无非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时光能够变得慢下来，一起和你寻找出一种我们曾经特别让我们动心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有负担哈，如果有负担的话，那我就要自责了。接下来的这一张音乐的祝福订单，大家知道吗？来自遥远的英国。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我们节目里有一位非常遥远的朋友，他在海的那一边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他名叫约翰里查德九九。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跨洋过海的向你打声招呼，你好吗？北京时间2021年9月15号，我坐标在北京，想身在英国的你特别问声好。约翰·理查德告诉我，他说每天只能登录一两次微博，因为用户可以登录的次数有限，所以他今天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这样一首老歌。他告诉我以前比较喜欢欧亚女生，直到他遇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老实说，那个时候他对中文音乐不太了解，直到这个女生给他介绍了一些歌手。和这个女生聊了一段时间，在那个年代，民族音乐流行的年代，他提到了蔡幸娟。那是我开始对于中文音乐产生兴趣，并逐渐学会欣赏她的时候。我曾经暗恋那个女生，但是并没有表达过我对她的感情。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联系过彼此。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让我时常回想起那些怀旧的美好的时光，因为一听到她就会想起她。这首歌虽然很老了，但是它的价值很多，我觉得它超越了时间的界限。音乐是表达爱意的好方法，就是歌曲的背后，就是蔡幸娟这位女生的背后的故事，我想和更多的人分享。约翰·理查德九九，我觉得听完你的讲述，我也有很多的感慨。人生在世，难免会有很多遗憾，对吧？不妨留一点给老年回味吧。 沉船在浮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借爱向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还，山 将诗和音乐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是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海誓永不改， 这是一首来自蔡幸娟的《问情》，很多朋友答对了，出自于当时非常火的，真的是红透了半边天的电视剧《戏说乾隆》。还记得当中的经典搭档他们名字吗？赵雅芝、郑少秋。我们在提起这两个名字的时候，都好有那种时空的年代感，对吗？这两个人真的是太经典，太深入人心了，绝对秒杀现在所有的搭档。 海深永不干，天也忘不 约翰理查德九九，希望蔡幸娟的这样一首《问情》能够安慰到你。 爱到不能爱， 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很温婉又有一点略带伤感的嗓音，真的是让无数的人曾经是那么的动容，对吗？北京时间15:24，各位此刻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今天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聊天室里的微小微，他说想点播一首黄秋生的《美丽的梭罗河》，这首歌真的是承载了我最初听广播时的样子，也流淌着我对收音机所有美好的情怀。9月15，915也是西祠胡同小家的门牌号，怎么样，有没有端好小板凳坐好呢？来听。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弹起来你轻轻流淌，一直是波涛滚你留下远方，你的船员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入海洋。你的历史就是一只船，上门乘船远航， 美丽的河面上， 你的船员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 一直流入海洋。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我永远记在心上。 这首歌是不是很美好的样子？是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民歌风的音乐作品，在中国真的是已经成为了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了，对吧？在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点时间，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3805EA，做好了吗？他告诉我，爷爷是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意，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同事邻里，好人就在身边，也许就是自己。是老张小李，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大叔阿姨，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同事邻里，好人就在身边，也许就是自己。 谢谢大家，这是由我来翻唱的这一首《好人就在身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哈？我真的是颤颤巍巍的，刚才我这颗激动的心啊，到现在还扑腾扑腾的。好人就在身边，好人就在你耳边。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好人，记得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累积到的爱心善款是11871元。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爱心小分队一直在把出行的时间向后推迟，但是大家请放心，我承诺大家的这件事情，我在今年内一定办到。我们的节目将在今年组建一支爱心小分队，来帮助山区的一所小学捐建他们的打击乐队。我们将会用大家的这些爱心善款来购买一些乐器，帮助他们来组建，同时也要带上我们节目当中招募来的一些志愿者的。我已经记录下来了，这是那位会拉大提琴的小小小的小。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共同的心愿，共同美好的一份期待，会把我们终究相遇，会把我们拉在一起。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要特别送给来自河北廊坊的嘟嘟，因为从我发出手写信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发来了2封。谢谢你如此喜欢一档电台节目，谢谢你如此对我的手写信号召积极的响应，让我觉得不冷场。我觉得怎么讲，这是听众的一份心意，更是一份只有好朋友才会有的那种提及的感觉。虽然我们素未谋面哈，我们之间仅限于聊天室，仅限于微博的联络，连电话都不曾留过，但是因为这份喜欢，因为这场懂得，我们才有了一份难得的情谊。工作日的每个午后，我觉得我们就像是闺蜜一样，必定要来一场下午茶时间，你说对吗？她跟我提到了生命中的一位贵人，他这样告诉我说，这位姐姐是老师，高中老师真的是累，狂操心，认识16年了。怎么说呢，我高一开学时正是她大学刚毕业来上班报到的第一天。姐姐是教语文的，不过我记得高中时正好是我不务正业写博客的开始。刚毕业的她还未脱去学校的那种感觉，和我们欢乐地打成一片，真的是共同青春里的真挚。我们那时候也是挺喜欢上语文课的，再到后来就高二文理分班，这会儿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年份里，我看着他结婚、安家、生子，期间也联系着。记得10周年的时候，他还在感慨说：“10年啊，谁会陪伴你10年呢？”今年是16周年了，亦师亦友，相互陪伴，真的是很感恩神奇的缘分和这份遇见。谢谢你嘟嘟，谢谢你这么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一首好妹妹乐队的给自己的信。 你是否还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你是否遇见一个人陪你走一程， 千万次的擦身，千万次黄昏，手中握不住的缘分，画出掌心的皱纹。你是否还去看海，当春暖花开？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你是否还微笑，等明天来临？全世界最亮的太阳，还从你眼中升起。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是否还去看海，当春暖花开？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你是否还微笑，等明天来临？全世界最亮的太阳，还从你眼中升起。少年般光明，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总有忙忙碌碌的岁月留下沧桑，带走了光阴，好在还有未来可期，微笑看故事继续。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 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接下来的这样一封音乐的祝福，来自陈氏迷途大表哥。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今天他没有来，估计是很忙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祝福也不能落下，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朋友会准时的固定的去听我们的回放，对吗？大家如果错过了节目收听的额外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想再一次的听到节目当中自己的那份特别的祝福的订单，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点击一下广播，然后再点击我们的节目，找到当天播出的日期，你就可以收听到回放了。自我的手写信发出之后，第一封来自于陈氏迷途大表哥，但是我的回信却消失在了寄给他的路途当中，很抱歉，一直说要再给你回复一封的。那以后这样好了，我每回复一封我一定要拍照留念，万一接受不到的话，我还可以顺着思路再补写一封。陈氏迷途说，有一首刘恺唱的《伊通河畔的时光》，就写的是我的家乡长春，每一句歌词都是我过往生活的画面，每每听到总是泪湿眼眶。 18岁离乡求学，到现在我在外漂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家乡生活的时间。每次回家都感觉那座城已不再熟悉，只有朋友挚友让我仍感亲切。现在我已经定居顺义，静夜对目那一弯月，长春，你可安好？ 有一条人民大街，蓝天高丽树成行，晨阳里胜利公园，漫步西五连场，五十四路有轨电车路过我小时学堂，请一方小酒我姑娘，笑若君子来芬芳。记得我青春的事，地洞河畔的时光，薪水给妈妈买件百货大楼衣裳，笑话我保守的是桂林路的时尚，吃惯了顶峰镇糕点，不忘给亲朋带上。最美遇见心潮向南湖荡漾，想和你相约滑雪，穿行清月山庄，秋声春唱故事收藏，人情味眼中流淌，老东北电影唱苏湘，构筑父辈们回望，偷看我日记的事，一同河畔的时光，直到我成长烦恼，风吹不散梦想，目送我远行的事，汽车城的月亮，这个叫长春的家乡，多少人幸福过往，我青春的事，一同河畔的时光，薪水给妈妈买件百货大楼衣裳，笑话我保守的事，桂林路的时尚，吃惯了顶峰镇糕点，不忘给亲朋带上，偷看我日记的事，一同河畔的时光，直到我成长烦恼，风吹不散梦想，目送我远行的事，汽车城的月亮，这个叫长春的家乡，多少人幸福过往，这个叫长春的家乡，多少人幸福过往。 长春的家乡， 和城市迷途一样，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位叫东一克朋友，谢谢你把我的微博从头看到了尾，真的是喜爱了，是吧？他来的这封手写信告诉我，他和电台广播的缘分已经有十多年了。以前捧着收音机拉长天线找电台频率信号的日子还能时常的响起，但喜欢电台的主播，喜欢的声音，喜欢的节目，也在时间长河当中慢慢的褪色了，唯一不变的是浓浓的电台情节。我以前喜欢的一个电台主播离职去到加州，然后在 某一个地方做着一档节目，那是他对电台的情结，那是对声音的眷恋，那是对声音那段听众的惦念。可惜节目也只做了11期，就停留在了2015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过的事，但是仍有期待，希望他在那边一切都好，希望他在某个时刻回归。还记得他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说道，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留给自己这样一个空间，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赚钱，不为认可，只是因为喜欢，仅仅因为喜欢，仅此而已。庆幸与我广播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庆幸在他之后遇见了，会遇见你，遇见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因为喜欢所以珍贵。 分享的一骄傲，不但有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贴心劝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有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贴心劝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 东克今天很激动哈，还打错了一个字，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很喜欢燕姿，但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博得你的欢心，有更多好听的歌曲能够感动到你。你找了我好久，其实对于像你这样一个忠实的朋友，这样一个美好的朋友，我何尝不是呢？就像无印良品的这首歌说的一样，我找你找了好久。 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 是的，我们都是交心的朋友，我们有心来听节目，感受音乐，感受生活。今天还记得我们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吗？是众多好声音翻唱的《城里的月光》，对吗？其实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主持人麦麦麦同学的一个特别策划。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将要在这一个中秋节之际，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的好朋友，要送上一份非常特别的非常诚挚的音乐盛宴。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接下来掌声鼓励一下麦同学，请他在下一个时段来给大家揭晓好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参与，也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角色反转时间，下个月的15号。在这个期间，你依然可以通过给我写手写信的方式和新浪微博找到6个字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留言，祝福好好写，音乐好好选，心意我会替大家来传达。手写信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北京